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个对。 经典名段。 常言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每个人身上都有毛病和缺点，因此呢，也就出现了很多讽刺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的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板块中啊，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讽刺占便宜白吃白喝人的作品《白吃猴》。说到这白吃猴，很好理解，说的就是那些专门吃白食的人，当然了，如果把范围放得再大一些的话，说的就是那些喜欢贪便宜的人。白吃猴这个段子从人的个性不同入手，谈到有几种朋友不能交往，比如上车往里跑，洗澡慢穿衣服，吃完饭含漱口水这样的人，细致分析了他们运用这几种方法占便宜的手段和内心活动。之后从吃饭含漱口水谈到白吃人的嘴脸，甚至不光不掏钱还要讹朋友的钱，把这种人的丑恶嘴脸刻画的是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白吃猴》。 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哎，那惹定喽。 常言有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呢？ 常言说呀， 啊，是 常言说这个，你说常言说什么了？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常言说 是 好走东的，不走西。 对， 好骑马的，不骑驴。 是是， 好吃萝卜的 啊， 不吃梨。 哦， 好打百分的 他 不下象棋。 你看看， 好吃泥鳅的 啊， 不吃甲鱼。 您哪儿那么些的话？ 哎，所以说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哎，对， 有的人呢，热情好客， 不错， 外面交朋友 是 啊，对人 对 己 是， 遇见什么事儿了 啊， 对人宽对己严， 这个人 好，交朋友交这主 哦， 口快心直 是是。 有几样朋友不能交 哦？你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不能交呢？ 有这么几种。 你说说。 坐电车呀， 啊， 往里跑， 哦，这是一种。 哎，洗澡啊， 啊， 慢穿衣裳。 哦，还有吗？ 吃饭呢， 啊， 含漱口水。 这种人为什么不可交呢？ 我跟你详细说说。 那这个坐电车往里跑， 有个三位 啊， 不是四位的， 是 等电车。 有白牌、蓝牌、红牌。 哎，对呀、啊， 比方说坐红牌的， 嗯 啊，到这车站 啊， 坐白牌的呢， 啊， 围着四面城转， 哎，围城转的， 转一圈， 嗯， 买一张票多少钱 啊？ 俩大子。 哎，不错， 啊、两个铜板。 哎，是是。 他一上车， 嗯， 他就往里钻。 哦， 几位？哎，我领，二姨领，我领。 嚯嚯嚯！跑到心里边去了， 到里边去了。 嗯， 人靠门那儿了。 是啊， 他是喊， 嗯、 我说哎 啊， 哎，我买了。 哦， 这儿买票，这儿买票。 哦，举着他买。 哎， 嗯， 是卖票的 啊， 他离着近呢。 是是，他都在门那儿哈， 就方便呢。 嗯， 放人家一块儿去呢，几位。 嗯， 对呀、啊。 嗯， 输了。 哦。 卖票都是寄进卖 啊，是是， 绝不能把这舍近求远 啊 啊！他那喊这儿买，好、嗯、 啊, 啊, 啊, 啊，人家费那事儿干什么呢？ 哎， 哦， 坐电车往里跑， 嗯，是是， 洗澡慢穿衣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去洗澡 啊， 洗个澡吧， 嗯， 一大官他不去 啊， 他到那洗澡去， 嗯， 全活 哦， 洗澡 嚯， 捏脚 嚯， 修脚 嗯。 礼法 过哟， 都搁一块儿 哦， 炸死了。 嗯，是是， 人家这洗去， 嗯， 他也洗去，洗完了， 啊、嗯， 人都出来了，擦干净了， 他 擦一洗好了， 嗯， 他这里边才出来。 哦，这才出来。 你说说好啊， 嗯， 你说真烫， 嘿嘿， 哎， 嗯， 插门子不离了。 是啊， 喝喝，接着喝 啊，喝吧， 喝呀， 嗯， 机身都晾好了， 嗯， 正对口， 嗯， 喝，接着喝，喝， 喝，嗯。 喝不了人走了， 是啊，该穿衣服 啊。那澡堂子里头就是住着一个挨一个的人特别多了、 啊、 上人的时候， 对啊， 人家把衣裳穿好了， 嗯， 比如冬天 啊 啊，有穿皮袄的， 嚯， 有穿大衣的， 嗯， 哎，也有的人把帽子戴好了，眼镜戴上， 哦， 这口罩戴上， 嚯， 你他这儿 他呢 不忙， 嗯， 人几位等着，快穿快穿，这别忙，别忙 啊。 忙穿马刺 啊，是是， 洗澡就舒服 啊， 为嘛洗澡呢？ 对， 洗澡干嘛呢？ 嗯， 你别说了，快快穿， 哎，对，快点穿吧， 着急干嘛？你这人都急性子， 嗯， 把袜子拿过来了 啊， 先拍的， 这种人就没有功德， 哎，袜拿着穿， 嗯， 哎一喝， 嗯， 袜子那么紧， 嗯， 穿不下去， 穿不下去， 这穿哪儿 啊？他 穿袜腿啊， 啊， 他穿在头上， 这可真是啊。诚心磨 哎，穿上，哎呀哥， 嗯， 哎呀， 嗯， 巷口 啊，干嘛？ 我伙计就是看巷口去了 啊。对呀、啊， 您这丢东西了 啊？ 我的袜子呢？ 哎， 我两只袜子剩一只了。 来来， 这个胡同 我 给我找 找吧。 那个在这儿没人来你，我这老在这盯着 啊。 这怎么回事呢？ 啊 啊，我的袜子没剩一只，哎呀，坏、了 啊， 两只都穿上了。 什么？穿一个脚上了， 穿一个脚上了， 诚心磨蹭， 自己直冒汗呢。 是啊， 就外边冷脸，外边冷。 哦，人家前边走了， 哎，到门口人家把盆儿交了，把钱账算了，人家出去了。 哦，人家走了， 人家走了，他才穿好了。 嗯， 啊，人到门口他喊还。 是啊， 我走哎， 啊， 那跪上 啊，啊， 那钱我给了， 那他 我给啊， 那人家早给过了， 是后账的， 嗯， 都穿好了衣服给钱。 哦，都是谁先出去？ 谁先给钱？ 嗯， 没人说呀， 往后支， 往后指 啊， 不错 啊， 几位嘛，一共好几位了，就是您去看广元子，这个给钱 啊， 往里走广元子， 哎，对呀、啊，哦，你看看， 洗澡慢穿衣裳， 哦，还有什么吃饭很漱口水， 最可劲是这样 啊， 吃个便饭呗， 对呀、啊， 一块儿坐一块儿， 嗯， 吃点喝点 啊， 他这一吃一喝， 嘿。 吃完了，喝完了，伙计那算账来了。 嗯， 这横漱口水。 嗯，哦，漱上了。 那要玩的飞着。 哦，看着 人家把这钱都给了。 人掏钱呢？ 人家掏钱， 他呢？ 他还拦着。 哦，这怎么回事？ 你也别给。 哦， 你也别给 他。 他也不给 啊？那谁给呢？ 那叫跑堂的后账。 没听说过呀，感情人家给完钱， 人家给完钱再说句话都没气色， 是吗？ 人把钱也给了，在这 夸 你啊？ 怎么 又你给了？ 不啊？又人家给还得挨罚， 受得了吗？ 哦，要长了这样呢， 长人就明白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还有主意？ 还有什么主意？ 换一个方法。 换。 换主意了。 哦，是是， 不漱口。 哈， 吃完了漱完口，拿牙签剔牙。 嗯， 看那里面有名人字画呀。 对呀、 啊，看画。 哦，你看看， 嘿， 嗯， 嗯，再看这算账没算？ 哦，往那飘着、 哎，有意思啊。 嗯， 这写的好。 啊， 数罚呀！ 哎，对， 这是谁写的？ 谁？ 乾隆年那词儿 啊， 那字是刘罗锅。 哦，刘墉， 哎， 刘石安， 刘石安， 他懂吗？他 不懂， 不懂是瞎屁呀、啊！ 哎，他这胡说八道，人家把钱也给了。 嗯， 人几位一看下面这不理他了， 哦， 他可有主意。 他 几位，明儿我的事儿。 哦，这回要出血了， 吃多少钱？ 嗯， 我有钱， 要请客了。 哎，这回， 嗯， 你们要不去， 嗯， 你们要不吃， 是， 你们是土豆。 那个， 啊，我也不请你们， 嗯， 我是茄子。 哇，还真起事。 这几位一看，行， 哎， 你讨钱、 嗯、 没？你放心 啊， 瞒我的事儿。 是，行， 我请客， 可以。 这几位，暗地里头研究好了。 嗯， 明儿他请客 啊。 骂菜好要骂菜， 嗯， 骂酒好要骂酒， 对， 到人几位大舅一通， 嚯， 平常啊， 嗯， 叫八个酒菜 啊，是， 其实叫十六， 哦呦嚯，豁个来 哎，他是、啊，他也不着急， 嗯， 他一看这个阵势， 是， 一看今儿吃这饭， 嗯， 一看碟子碗就是了，就站了， 心里这就明白了， 哎呀坏， 他怎么样？ 有主意， 嗯， 喝酒喝着， 嗯， 跟人接着说， 嗯， 我告诉你说， 嗯。 咱们弟兄， 嗯， 不分彼此， 哇， 吃啊， 啊吃， 菜不够再叫叫， 哎，对， 没贵， 嗯， 多少钱在我事儿， 哎，行啊， 这吃不了，伙计算账来了， 哎，对， 拿账条一算， 嗯， 一共是六块八，嗯，自己一瞧， 嗯， 行了，六块八， 嗯， 六块八， 嗯， 找钱， 那找钱， 我说什么事找钱？一进门压柜， 嗯， 五十块， 哦，有五十块钱压柜， 五十块钱压柜 啊，那跑堂的过去找去吧， 问先生去了， 嗯， 先生那三座， 嗯， 是不是五十块钱压柜啊？ 嗯，先生， 先生记着号的呀， 对呀、啊，谁给压柜得记在账上， 查这个账吧， 对呀、啊， 都查了没有？ 哎呦， 没见着， 嗯， 我就回来不能说没有，没见着， 那说啊， 二爷， 嗯， 喝你了， 嗯。 可能那个记错了， 啊，是 先生没见着， 哦，先生没落账， 没落账就是没见着这钱， 哦，那意思就是没给 你，没给这五十块钱， 哎，是了， 他急了， 嗯， 妈就说， 嗯， 一进门给五十块钱 啊， 不少钱 啊， 你们什么买卖？ 那好， 无非这关门， 要吗？ 嗯，没有啊。 啊，他 找你们掌柜的。 要不他怎么样呢？ 他到刘桌底下了。 好嘛， 人家几位一看， 嗯， 这小子又变这招了。 嘿嘿嘿， 他丢人现眼不怕。 是啊， 这楼人家再回去了。 对呀、啊， 人家把钱掏出来给。 嗯，对，一定他记错了。 他这还没完了。 嗯、 哎呦，哥、找钱， 要好吗？ 不找钱能来？ 嗯， 得得行，得得给完了。 啊， 不行， 嗯， 赶明儿我还上这找这掌柜 贵来了。嘿呀，你看看这 几位气， 嗯， 这小太不中心， 嗯， 这回治他一回 啊。 三轮， 哦，叫辆三轮。 三轮哪儿去了？ 嗯， 黑牛城。 哎，他在黑牛城住， 他就在门口这住。 哎，那干嘛拉到黑牛城去啊？ 半夜的把他拉到那儿去， 嗯， 这都回不来， 哦、看他醉不咕咚的， 看他怎么办？ 哦，这是气的， 兄弟上车，你来上车， 嗯， 不上车， 嗯， 不会找咱们这个管事儿的， 您 上车， 上 车， 嗯， 没完， 嗯， 跟我来这套， 哎。 你啥子玩意儿？ 这回头干什么？ 看后边有人跟着没有？ 哦，是啊。 这回头一看后边没人， 嗯， 这丑冷的一乐 啊， 这蹬三轮吓一跳。 是啊， 嘿，怎么回事去了？怎么回事你了？ 哎， 你好家伙，吓我一跳，这来个大抢劫班，我会怕就不行。 对呀、啊，坐稳了，摔了还有责任呢。 你喝醉隆咚的怎么了？谁醉隆咚？ 啊？ 谁醉隆咚？你这不喝醉了吗？谁喝醉了？ 嗯， 喝醉了干嘛？ 嗯， 你知道吗？ 嗯， 这事你不知道。 嗯。 你拉我上哪儿？ 嗯， 黑牛城啊，黑牛城 啊， 这趟好家伙的黑牛城上那儿干嘛去？ 啊， 黑天半夜的 啊， 到这儿两点多了。 对，多少钱赢的呢？ 给你多少钱？ 嗯， 给一块。 嗯， 这样好不好？ 啊， 你对胡毛， 嗯， 我对胡毛， 不， 我也不拉你去， 嗯， 我一走人，好不好？ 那不用， 那说一尊了，我也不拉他，白得五毛钱。 哎呀，这叫什么人性啊？ 白吃一顿饭， 嗯， 还对胡毛。 哎呀，你看这玩意儿行吗？ 人长了 啊，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哦，人家 在家里吃。 哎，这回可就吃不上了， 更吃得上。 啊，那还吃上？ 你饭不啊，不拿筷子往嘴里扑了， 嗯， 他就不进门。 哎，他能掐会算的是吗？ 他不会算，在这胡子口站着。 哦，早就去了。 看那烟筒， 嗯， 冒烟 啊， 黑烟 啊， 刚什么屋 子？嗯，是是。 哎， 嗯， 冒白烟了。 哦，这是 我上来了。 哦，这会儿就坐上了。 哎呀，差不离了。 嗯， 哎，走， 这是。吸烟了， 哎， 哦，没 熟 了， 哎， 你看看 什么饭呢？ 是 烙饼炒鸡蛋， 嘿，好饭是 绿豆稀饭， 嗯，对， 这大哥呢， 嗯， 刚把这饼拿起来， 是 糟菜刚要吃， 嗯， 他一推门进来了， 嗯， 阿姨， 嗯， 寸哪？ 哦，寸是， 你这饭正收，我正来， 哇，这么个寸呢？ 你让他不让他 啊？你让他吧， 让他就吃， 那就不让 啊，不让他也吃 啊啊！ 让分怎么让？ 是是， 有交情一种让法， 嗯， 平常的朋友一种让法， 是 啊，比如说你上我这儿去了 啊， 白大哥 啊， 这是， 哎哎，来来来，我吃过了， 你客气 过了，偏过了， 来来来，这 不不 是， 哎，好好好好好，行，我再找不点。哦，是是， 招呼点儿，招呼都不敢让他招呼， 是吗？ 到我保里招呼。 哎呀，那这大哥怎么让呢？ 大哥真有话， 嗯，是， 真使得出来， 嗯， 看看他， 嗯， 兄弟， 啊， 你吃完了吧？ 我的，哎呦， 你吃完了吧？ 完了，这可就没话了。 他还有话， 他 大哥一说， 嗯， 你吃完了吧？ 嗯， 不，你吃您的 啊。 我不忙， 不忙，不忙还是吃啊， 还是吃。 呵，人家这位大哥呢， 人家是吃吗呢？ 哎，不理他， 过来不理他，你再来，我这饭手不理你、嗯、 啊。对呀，他也这没辙了， 照样吃， 是吗？ 一进门， 嗯， 呵， 嗯， 咋 了？嗯， 咋了？ 嗯， 吃饭了？ 嗯，呵，你看看， 拿卫生球的眼珠看 他，嘿，瞪他，嗯， 他满不在乎， 嗯。 哎，饭呢？啊， 嗯， 今天热。 哎，是， 您做着饭呢。 嗯， 他又当口啊。 哦， 您绿豆饭还败火。 嗯，是是。 你看这嫂子烙着饼。 嗯， 你跟你说这看这个面里就是白面。 嗯，废话。 就这，好，你甭问，你麻将是吧？ 啊，对呀。 没见麻将。 嗯， 这面子挺好，就怕可怕可能压沉。 压沉。怎么办呢？ 哎，您大哥看看他。 嗯。 还不理他， 嗯， 你看他，我说压碜呢， 嗯， 我得尝尝， 这什么意思啊？ 掰半拉饼， 哇， 吭声咬， 自己这就吃上了， 嗯，好， 嗯， 很不错， 哎呀， 嫂子真会烙饼啊， 嗯， 这饼烙的， 嗯， 呲着呲着扎实扎实， 是是， 我们家就不行， 嗯， 这就是有一点缺点， 哪一点呢？ 吃这个饼啊， 啊。 太淡，口清 哦，口清不咸。 哎，大哥一听嘛，口清 啊， 不咸呢 啊， 韭菜吃啊， 对， 韭菜吃，好 你了， 他吃上了， 又吃上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回来。您看这路白痴猴有能耐吗？在外面吃不着人家，就堵人家家里去吃。其实啊，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中，也有过一位占便宜没够的人，就是那个吃包子馅儿、吃烧饼芝麻的人。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日遭三险》片段，看看这位爱占小便宜人的嘴脸。 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

着话，不应该让你知，在我的心里你是最大。快疯了，求求你换别的惩罚，隐隐地感觉你哭得稀里哗啦，不要气不要哭，请你饶了我吧。拿着电话与神对话，听不到你的回答，到底我有什么不好、啊、怎么样不重要，问题是一直不说话没有办法。你可否冷静一下，听我说一句真心话，我觉得未来的每一天和你一起去花，答应我吧，我来好吗，原谅我吧。余生对话听不到一点回答，到底我有什么不好，怎么样不重要，问题是彼此不说话没有办法。你可否冷静一下，听我说一句真心话，我决定未来的每一天和你一起去花，答应我吧，未来好吗，答应我吧。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相声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起文章会这个段子，想必朋友们马上就会和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苏文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您讲一讲苏文茂先生改动文章会的故事。文章会是一段传统相声，张寿臣、马三立和常宝坤等相声大师都说过这个段子。苏文茂先生的文章会基本上是按着张寿臣和常宝坤二位的路子走的，但经过了整理和加工。首先，这个段子原来没有固定的电话，苏文茂把电话固定了，是由吹嘘自己是个书法名家入手，但任何有名的大商号却见不到他的题字，而这正是他非常自豪的原因。再说自己是个画家，没有不能画的，可画什么不像什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电话。 看来我们祖国的艺术啊，真是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 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啊，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哦，您提的是工艺品之类的。 对 啊，这类东西 像我们天津泥人张塑造的泥人， 嚯， 风筝魏湖的风筝， 了不起， 那在国际市场上是颇受好评， 世界驰名的意思。 对，再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书画。 哦， 我们的墨笔字啊，在世界上占一绝， 那称为是墨宝， 写好了纯粹是艺术。 那当然， 我们天津写好字的很多了。 哎， 恐怕我一提呀、啊，在座的观众都知道 啊，都是上年纪的人。 嘿、哎，天津写好字的有五大家。 啊、 这五大家呀、啊， 大叔，这都胡来了，您提的，我在座的都知道，您本身就不知道。天津写好字的就四大名写家。 哦，全谁呀、啊？ 华梦颜赵。 啊，您遗漏了一位。 遗漏谁呀、啊？ 应该是华梦颜赵苏。华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苏文茂。 哎呀，哦，你也是一位名写家。 嗯， 我怎么没见过你的字啊？ 我的字很少啊。你要走在天津和平路，那是我们天津一道干线。 哎， 两侧商店林立 啊，净是买卖家。 一看这块匾，哦，这是华世奎写的。 哎， 这是孟广惠写的 啊，对， 赵元礼写的，净是他们写的 啊。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还真没有，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啊。怎么了？ 缺者为贵嘛。 哦，这叫缺者为贵啊。 我不但能写，而且还能画。 哦，画什么呢？ 国画。 您哪？ 嗯，哼，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了， 您介绍一下。 像古代的画家，唐伯虎、 哎、 李元璋、郑板桥、赵子昂， 说的都对， 这是古代、 啊、 我们近代的画家，像什么于飞安、齐白石、张大千、普心愚， 对，南山北普嘛。 哎，这全是名画家。 哎， 他们是各有所长， 各有各的特点。 唐伯虎美人最好， 唐伯虎的美人嘛。 李元璋的山水最佳， 对， 郑板桥的竹子那是一绝。 哎， 他们是各有所长，各抱一角。 对， 我跟他们比起来呢，比他们反正强点儿。 您比这些位古代和近代的名画家还强。 强。 哦，强在哪儿呢？ 我全行， 全面。 您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动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哎呀，您可太了不起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好，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吧。 我认为我的缺点还是很小喽。 哦，您的缺点是 画什么不像什么啊。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章会的电话。苏茂先生这样处理电话，使得电话中我的不学无术、自吹自擂形象与正活中的人物性格达成了统一。而且苏茂先生还把北大校长从蔡元培改成了周德山、周蛤蟆。为什么要改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段子，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您还是学生。 对， 哪儿的学生？ 我是北大， 北大照相馆。我在那扫地，给师傅您把手巾呢。 不是照相馆 的。北大。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谁呀、啊？ 我呀、 啊。哦，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啊？那不假。 那请问阁下，北京大学的校址在哪儿？说得上来吗？啊？ 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态度。 我跟您随便聊聊嘛。 欢迎欢迎。我在那上学的地点我能不知道吗？ 您说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址在哪儿？ 在北京。 都废话，天津大学就在天津。我问你具体的地点。 具体地点就是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这地点还算蒙贵。校长是哪位？说得上来吗？ 我们校长姓周。 姓什么？ 周小。 姓周，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不敢提。 为什么呢？ 因为是徒不言师 啊。您这都封建礼教，我你不提我也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啊。没提提。 我提一提 啊。您的校长名叫？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海默。 哪两个字啊？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盒子， 墨呢？ 墨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字，周蛤墨， 周蛤蟆呀！ 对， 行行行行行，哎，这各位老观众，您是哪位不知道啊？周德山、周蛤蟆是说相声，当时北大的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您说蔡元培那是前任校长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您去赶上同名同姓了啊。 我是我们学校的高材生啊。 您呢 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哇、哦、这什么时候啊？ 哎呀，这个提起这话可早啊。戊戌年殿政哦，北京捉拿六君子，我们这个就这位啊啊，他跑到日本去了。哦，知道谁吗？ 谁？ 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康有为， 人称是康圣人。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哦，什么事儿呢？ 这位由打日本回来啊，回到中国以后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哦，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嗯，看看我们成绩如何。 是， 这时候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啊，要亲身迎接 礼节，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嗯，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这个康圣人跟你们校长谈什么呢？ 康先生说，嗯，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哦，就是问问有多少学生。 校长回答，嗯，共有560名蠢徒。 这蠢徒还真不少。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 问问你们每天干什么？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真火， 提倡古文啊。康有为很不满意。 为什么呢？ 废除八股文章，这里面有康有为的主意。 对，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那么这个康圣人当时怎么表示的？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有学问人就是有涵养， 还是满面陪笑啊。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 干什么？ 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康圣人要给你们出题呀、啊？ 我们校长应该得拦下。 为什么？ 康圣人那是多大的学问？ 就是拦了吗？ 没拦呢、啊，就坡下了。 你这周蛤蟆真不懂事儿，我告诉你。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章会的片段。至于为什么苏文茂会把蔡元培改成周蛤蟆呢？原因是这样的，有一次著名作家方济对苏文茂说，文章会这个段子挺好，不仅人物刻画得好，而且表演的也精彩，不过有一点他听着不舒服，因为他就是北大的学生，听着他们校长和康有为纠缠在一起搞八股文，总觉得有些别扭。于是苏文茂就让周蛤蟆当校长了，没想到这么一改啊，还变成了个好包袱。下面我们就来接着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章会。 我们做古文吧啊，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哪八家？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唐宋八家， 这是古文专家。哎，我们做古文呢必须得学这八家。 都学这八家？ 可是由我苏文茂写得了一篇文章以后啊，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那学谁呢？ 就得学我苏文茂。 那八家就算完了。我都磕西了个事儿了。

啪， 这个啪是啪，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怎么个讲法呢？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啪，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啪葫芦吗？ 打上了， 然也还过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虽然有众多名家都表演过文章会这个段子，但苏文茂先生应该算是深入的研究过这个作品的相声演员。他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将段子进行了合理的修正与改动，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好，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给您带来一首文章的《望天》，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愿开心快乐永远伴随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是我的多情，也是我的痴情，天笑的分离的苦，恰在我的身上是想你时的甜，是想你时的甜。我恋我惦，天知道终日的思念，化在云端难牵连。你远你别，我恋我惦，天知道这样的思念，可是风筝断了线。哪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哪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是我的痴情，天笑的分离的苦，夹在我的身上是想你时的甜，是想你时的甜。你远你别，我恋我惦，天知道终日的思念，化在云端难牵连。你远你别，我恋我惦，天知道这样的思念，可是风筝断了线。哪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哪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哪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为何看不到我的山川，我的岁月，我的天？